日本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会代表团11号前往万寿台，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同向献花篮表示了敬意。